外国人士热烈称颂朱觉伟人为朝鲜劳动党的加强和发展所建树的不朽业绩。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委退总书记、新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尼日利亚全国金热诚金正日研究委会主席等外国人士发来贺电和贺信，称颂伟大的金热诚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两位领袖加强和发展朝鲜劳动党，首遮成了一个大力推动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资本化事业的强有威力的向导力量。他们指出，目前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势力百般策划孤立和扼杀社会主义，但是朝鲜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今天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把朝鲜劳动党加强和发展成为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同志的党，把朝鲜建设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和强国和宇宙强国。